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看到这么一条新闻，说70后80后童年记忆里的阿凡提将要回归大荧幕了。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木偶系列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时隔39年， 3D 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将于今年10月在全国院线上映。说起来，成立于1957年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我国规模最大也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动画制片厂之一。由他们出品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动画片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说到中国动画电影的早期代表作，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美厂出品的《大闹天宫》。您可能不知道，这部动画片的导演之一万籁鸣先生就是我国动画片的鼻祖万氏兄弟中的一位。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万氏兄弟，回顾一下中国动画电影的初诞生，也来说说经典动画《大闹天宫》的创作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时间穿越回到1900年，那年元旦刚过，南京夫子庙附近一个小商人的家里诞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取名万家宗、万家齐，他们就是日后中国动画片的开山鼻祖，人称大万老、二万老的万籁鸣和万古禅。几年后家中又添了几个弟弟，活下来的万家杰和万家深就是后来的万超臣、万迪环，他们就是中国动画事业的功臣鼻祖万氏四兄弟。老大万籁鸣从小喜欢画画，书读了半年他只会写一个马字，但他的马写得既有骨架又有精神，同学们笑他是马痴，没想到他竟然以马痴作为艺名痴了一生。而那些各种色彩的马后来也被他画进了动画片《大闹天宫》之中。因为家贫，老大万籁鸣早早的辍学谋生，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他经常向儿童刊物投画稿，几乎是百发百中。1916年，在他的资助下，亲戚们又凑了些钱，老二万古禅插班考入了著名美术家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学西洋画科。1918年，万籁鸣也来到了上海。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画插画的职员，他计划自荐成功，从此在美术部任职，主要创作广告画，也为杂志画插图和封面，后来还兼任良友画报的编辑。万籁鸣还加入了租界一个法国人办的美术培训班，系统学习了素描、油画和雕塑等西洋美术，并且加入了进步美术团体晨光画会。当时的上海电影院已经很普及了，在电影正片开始放映之前，通常都会放一个美国的动画短片。万籁鸣从小迷恋皮影戏，眼看着画笔底下的人物真的动了起来，他感到激动不已，这不正是他从小就心心念念的活的画画吗？他马上给美国的电影公司写信，请教让画动起来的方法。但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欧美动画制造商对动画技术和资料是严格保密的，寄出的信全都如同石沉大海。万籁鸣不甘心， 就对弟弟们说，别人能搞出来，为什么我们就搞不出来？他租下了一个七平米的亭子间，兄弟几个白天各自上班，晚上便聚集在这儿，开始了动画片的试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拍摄动画的设备用品都是兄弟几个自己动手制作的。他们先是买了台旧照相机，后来才有了用于拍摄的卡通摄像机，还是万籁鸣和万古禅从旧货摊上一个外国人手里淘来的。动画的原理就是一格一格的画出来，然后再连起来放映。这个道理，兄弟几个小时候玩走马灯的时候就明白个大概。他们用厚厚的纸布，一张一张的画，一张一张的拍，借了楼下的灶间自己动手洗印。在这间亭子间里摸索了4年之后，终于有一天，那间亭子间狭小的墙壁上映出了动画影像。兄弟几个又是笑又是跳又是唱的，老母亲是他们的第一位观众，也跟着拍手欢叫，出纸了，出纸了。老母亲看得喜泪汪汪，破天荒喝了一杯酒。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国动画片的初诞生的故事。话说万氏兄弟做出了动画片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就请他们给一个打字机来绘制广告片，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卡通广告片。那个时候的万氏兄弟已经攻克了一个了不起的技术难关，他们把运动的物体画在透明的赛璐璐片上，把不动的背景画在白纸上，然后叠起来逐张拍摄，解决了当时动画片常见的该动的不动，不该动的乱动的问题。紧接着1926年万氏兄弟进入长城画片公司，制作了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大闹画室的片长只有10分钟左右，但却做到了真人和动画的结合。一位画家正在案头作画，从桌子上的墨水瓶里钻出了一个墨汁变的小黑人，小黑人不停地捣乱，搞得画家无法工作，画家气愤地捕捉小黑人，小黑人十分机灵，到处乱窜，弄得房间里是一塌糊涂。最后画家在床底下捉住了小黑人，仍旧把他塞进了墨水瓶里。扮演画家的就是老二万古禅，小黑人自然是用动画制作出来的。这个时候的万氏兄弟已经完全凭借自己的摸索掌握了动画片的技术。大闹画室之后，他们又一鼓作气陆续拍摄了《一封书信寄回来》《纸人捣乱记》，合在一起被评为是中国最早的三部动画。1932年128事变爆发，万氏兄弟的亭子间没能幸免，虽然全家逃出了火海，但多年来辛苦积攒的机器设备、画稿、胶片全都损失殆尽。一无所有的万氏兄弟没有放弃，反而激发了斗志。他们在霞飞路上开了个万氏照相馆来维持生计，同时辗转于几个电影公司，一边为故事片做美工做特效，一边继续钻研动画，连续拍摄了《同胞苏醒》《精忠报国》《民族痛史》《龟兔竞走》等十几部动画片。这些影片为唤起中国人民起来抗日起到了积极鼓动的作用，同时也表明中国早期的动画片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供人玩赏和娱乐的消遣品，而是与现实中的斗争紧密结合的。1935年万氏兄弟制作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到这儿他们已经完全解决了动画片的光、画、声的合成问题。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11月上海沦为了孤岛，这个时候的万氏兄弟决定投身抗战，但四大家子的老老少少怎么办呢？ 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老四万迪环留在上海租界，继续开照相馆照顾全家，万籁鸣、万古禅、万超尘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北上。从此中国动画史上的万氏四兄弟变成了万氏三兄弟。从上海到南京，再到武汉、重庆，辗转数千里，万氏三兄弟一路随军拍摄抗日题材的动画片多达11部，沿途放映鼓舞士气。后来电影也没法拍了，老大万籁鸣果断决定三弟留在重庆，他和二弟返回上海继续拍摄宣传抗日的动画片。他们1939年4月动身，取道昆明、越南、香港，秋天潜回了上海孤岛。那个时候有一部美国卡通片《白雪公主》正在上海放映，人们竞相观看，上座历久不衰。新华联合影业公司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了一个卡通部，并且聘用了万古禅当主任，决定投拍动画长片《铁扇公主》。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国动画事业最初的那段历史。说起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动画片厂之一，他们出品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至今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不过在《大闹天宫》诞生之前，或者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前，曾经还有一部作品，它可以说是大闹天宫的姊妹篇，也是大闹天宫的试水之作，它就是1941年中国的第一部大型动画长片《铁扇公主》。 悟空，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反正是我们上青天都督要经过的地方， 我们没有走错路线吧？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样的热呢？ 故事再回到万氏兄弟身上，自从18岁离开故乡南京，万氏兄弟的老大万籁鸣一直随身带着一本书，是一本《西游记》。即便是穿梭于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这本书也没有离过身。他最想拍的动画片就是《西游记》里大闹天宫的故事。不过，大闹天宫的故事场景很复杂，做动画的规模太大，财力物力未必够。于是在新华联合影业公司的卡通部，万氏兄弟定下了拍摄的主题，先拍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铁扇公主。万籁鸣、万古禅聘请了60多位画画不错的年轻人，分成打稿组、勾线组、上色组、清洗赛璐璐片组，开始了铁扇公主的制作。关于那段日子，万古禅的儿子万白武有过一段回忆文字。他说，由于画动画的人都是新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少了运动规律的学习，大家对于一个连续动作不知道上一格与下一格之间到底应该画多大的距离，动多少，人动的时候其他的地方比如衣服应该怎样跟着动。等他们画完一段后拍摄出来一看，衣服和手都是抖的，根本没法看。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我父亲索性请真人来表演，并且拍摄一段。拍摄之后，他们将每一格胶片放大在照相纸上，大家一格一格地照着画，从中比较感受每格之间的距离和差别。动画人员对运动规律的掌握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历时1年0.4个月，万氏兄弟带领着卡通部的年轻人绘制出了近20000张画稿，拍出了18000尺的毛片。最后诞生的铁扇公主片长是9700尺，也就是3000多米，放映了1小时20分钟，开创了中国动画史上的第一部长片纪录，也创下了当时亚洲地区第一部长动画片的纪录。1941年秋天，铁扇公主在大上海、星光、沪光三家大影院同时放映，观众掌声此起彼伏， 影院门口人流如潮。影片上映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影响力已经到了海外。到了1942年，在东南亚甚至是日本的电影院里都在放映这部世界第二部动画长片。在当时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孙悟空这个深入人心的抗争形象无疑是传达了一种反抗侵略的意图。日本军部后来终于看出了这部电影的门道，对铁扇公主下达了禁止令。不过那个时候，一个日本少年却已经深深热爱上了这部电影，并且就此迷上了动画艺术，他就是手冢治虫。1952年到1958年间，手冢治虫创作的《我的孙悟空》在日本漫画王杂志上连载，他因此成为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漫画家。之后他也开始了动画片的创作，并且以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地等作品奠定了日本动漫之父的地位。1981年，手冢治虫去了上海，终于见到了万籁鸣。他激动地握住万籁鸣的手说，我是看了您的片子以后才搞动画的。1988年，手冢治虫再次到上海拜会了古稀之年的万籁鸣。那个时候的手冢治虫已经身患绝症，他还是抱病坚持完成了电视动画片《我的孙悟空》的草案。这部动画片成为了手冢治虫留下的最后一部作品，他也用这部作品向远在中国的动画人表达了致敬和道别。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万氏兄弟和中国动画电影的初诞生故事。前面讲到试水的铁扇公主大获成功，万氏兄弟就准备着手拍摄大闹天宫了。可是那个时候战事却发生了变化，投资人撤资，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新华联合影业公司成了日资公司。1949年初，香港一家电影公司以拍摄动画片《孙悟空》为由，邀请万籁鸣、万古禅去了香港。到了香港，老板却变了卦，让他们从事美术设计和电影布景工作。于是万氏兄弟一边积极参与香港的进步爱国活动，一边等待着机会。1954年，万籁鸣回上海观光，他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激动不已。当他走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也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时，这位万氏兄弟的大哥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要在这里创造新中国动画电影的未来。他写信叫回了弟弟万古禅，兄弟俩从此在上海开始了新的征程。1958年，万古禅带领一批青年美术片工作者，吸取中国民间皮影戏和剪纸片的艺术特点，成功拍摄出了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1960年，在特委钱家俊的指导下，上美厂又把具有民族传统的水墨画搬上了银幕，设置了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同一年，余哲光以儿童手工折纸为造型手段，又拍出了第一部折纸动画片《聪明的鸭子》。1961年，距离铁扇公主拍摄20年后，动画片《大闹天宫》终于正式上马。当时没有电脑制作，所有的动画全都是手绘，50分钟的上集和70分钟的下集，原画的数量超过了7万张，光是绘制原画就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剧组请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著名装饰画家张光宇先生担纲造型设计。张老画了三个孙悟空的造型，都相当不错，但导演万籁鸣还是觉得不太满意，理由是第一个太漫画式了，第二个倾向舞台装饰效果，第三个像山寨大王，头顶翎毛细密，转成动画比较困难。于是万籁鸣就要求担任原画组组长的严定宪，在张光宇的造型设计基础上重新设计一个孙悟空。 经过反复修改，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经典美猴王形象终于诞生了。脸似蟠桃，红鸡心，绿眉毛，鹅黄上衣，翠绿围巾，豹皮短裙，红裤黑靴。万籁鸣用八个字称赞了这个形象：神采奕奕，勇猛矫健。1961年盐定县绘制的这个孙悟空形象最终被选为定稿。万氏兄弟一辈子的夙愿终于实现了。1962年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的上集在国内外上映，万籁鸣激动地写下了一篇文章，题名是《喜莫过于夙愿得偿》。大闹天宫几年内创下了上亿票房，同时也震惊了国际动画界，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并且获奖无数。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一部国产动画片能够达到大闹天宫的艺术高度和影响力。 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真是扫兴的很呢、 太扫兴了。 大王要见趁手何用的兵器嘛，倒也不难，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 什么海里？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哪儿有去不得的地方？ 那就好办了，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要到龙宫去一趟，还怕借不到一件合用的兵器吗？ 哦、有这等好事，俺老孙就不愁了。嘿嘿，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大王再见。 1997年11月7号，万籁鸣先生去世，他的墓碑设计成了一卷展开的胶片形状。还有大圣手搭凉棚陪伴身旁。这位中国动画事业的创始人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而他和他那一代动画人所留下的作品依然闪耀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好，今天时间有限，关于万氏兄弟，关于大闹天宫的创作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戴荃的《悟空》。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阅尽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吾利命，六尘不改。皆怒皆悲皆光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三句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一路何用，我要 瑞麟福利全民共享，年终大促只此一次。为了庆祝瑞麟乳业提前完成2018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现厂家决定返利10000盒羊奶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没错，这次返利政策可不是普通的活动，是瑞麟乳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优惠价格了。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之前的直供价一直是99元一盒，今天年终大促再降30块钱，只要69元一盒，一组十盒也只不过才690块钱，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才138块钱，每天一杯只要4块多钱。但是提醒各位，本次10000盒的返利瑞麟羊奶粉是全国广播电台同步共享的，一旦售罄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快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10000盒对于抢购时间来说真不是多大的量。你要知道啊，在北京、上海、江苏、山西等啊多个省级电台和市级电台呢都有抢购的播出。 嗯， 再加上这一次的年终大促，69元和半个月羊奶粉的价格呢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为了贯彻全民共享的主题，每位听众限定20盒。 嗯， 也就是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20盒羊奶粉的朋友，比原价节省了3800块钱， 嗯， 比直供价节省了600块钱。 是， 瑞麟年终大促活动不止一次，价格仅此一次。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798的朋友就说了，我从2016年开始啊就喝瑞麟羊奶粉了，从来没有享受过69块钱的价格，那肯定要参与一下，只是每人只限定20盒，想多囤点货都不行。还有0017的朋友就说，我爸妈每天都在喝瑞麟羊奶粉，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看着气色红润了许多，经常还能和几个老同事啊出去旅旅游、爬爬山什么的，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坚持喝。还有3050的朋友就说了，上个月我还订了一箱99块钱的瑞麟羊奶粉了，这都改成69块钱了，不会过两天更便宜了吧？ 会不会有更便宜的价格我不知道啊， 嗯， 但我知道我们办公室很多人呢都在团购这一次的优惠， 哎， 因为这比咱们申请的内部价格还要便宜。 没错， 如果您不信的话，大家拭目以待。不过提醒您，全国抢购电台一共只有10000盒的返利，一旦售完活动就会全面停止， 嗯， 到时候您再想订购69块钱的瑞麟羊奶粉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所以建议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年终大促690元就能订购成功了，划算到每盒才69块钱，每天一杯才4块钱。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